第78集，证据确凿。往事随风无语至极，连续给安利发了十几个省略号。 哥，你上面写的年龄是真的吗？哥，你真的是太天真了吧。女人要是跟你说她第一次，因为人家好歹有个阻碍算是开封吧。怎么了？她那儿也是你开的封？哎，她消化系统没用过呀？她门口有阻碍？她一墙上直男的基佬在这演什么纯白无瑕还负责？都是男的，谁对谁负责呀？ 还是很疼的吧？第一次你该知道的，如果不习惯的话，他牺牲很大。 哥，男人的第几次没法考证的，你找肛肠科医生都给你证明不了，他说是就是啊，他就是看准了，想利用你直男思维而已。别一听到什么第一次就打鸡血了好吗？直男，我劝你小心小心，我真的劝你小心啊。这事听着绝对不像你说的那么简单，成一作零，还他妈录音让你负责什么的，这什么骚操作呀？他都不会不好意思的嘛，老子纵横炮圈就没见过这样的纯一。还有他因为这事儿上门算账的时候怎么没把这个证据拿出来呢？我看呢，就是等着以后重要的时候拿出来拿捏你的。小心啊，哥哥。 这个男孩跟安里刚才想问题的角度可以说是完全不一样，这让他激动的心情逐渐冷静且微妙的复杂起来。 往事随风，小小年纪想法却挺悲观的。但 安里回到床上更睡不着了，他瞪了会儿天花板，转身冲着床外。许少卿把手臂搭在他的腰上。 你刚去哪儿了？ 去上厕所了。快睡吧。 我要是个女人就好了，是不是啊？ 听许少卿说这个话，安里心头一阵紧张。他首先马上就想到刚才往事随风说的关于男女第一次的理论来，他心中立刻悸动不停，还有些对于许少卿的没来由的伤感。 其实无论男女，无论是不是第一次什么的，只要你觉得那个很重要，我肯定也会重视的。 因为女工跟他们老婆做的时候，可以顺理成章带一个假的，这样的话无论精神受到什么刺激也不会失控，无论喝多少酒也不会起不来，无论什么时候你想要我就能直接来让你满意为止。最棒的是还能换型号，多他妈完美呀。真不错是不是？ 真的是个只装那种事的狗脑子。韩里突然觉得往事随风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。 你呢？你有没有想当什么别的？ 我想当你爸爸。 你想玩这种啊？爸爸， 那我就不会送你去治病，你没病。 两个人很久都没有再说话，各自渐渐地闭上了眼睛。 你知道咱们第一次见那天是几月几号吗？ 许少卿这一句话听上去更加的前不着村后不着店。 我怎么可能记得？ 当时我都不认识你。 9月7号。 安里好奇许少卿怎么可能会记得那么清楚，于是睁开了眼睛看着他。安里看到许少卿的眼神中没有平时对人的温和平淡，也没有专属于安里的鲜活戏谑或者其他任何神情，只是直愣愣的，没有焦点也没有情绪，像个死去的人。黑暗中安里身上泛起一阵鸡皮疙瘩。 许少卿，你好可怕，以后不许你喝酒了。 安里用力拍许少卿的脸，许少卿抓住他的手，把自己的手指也和安里的并在一起，放在自己的唇上。听着许少卿那种让身体发软的声音，安里就又想到了那个录音。他心中突然有种可怕的感动，他鼻子一酸，身体也一下子就烧起来了。 你给我喝点你的口水吧。 好，下床。 关于许少卿孩子的第二次会议，地点还是在病房，参与者还是许老爹、江钱妈、江钱和红姐。老许仍然是坐在病床上，江钱妈坐在床边，红姐坐在床对面的沙发上，江钱靠着窗边的暖气站着。时间也还是中午，场景跟上次看起来基本没有差别，不过不同的是，会议讨论的内容已经有了巨大的进展。 我在保安队长那里看了监控，我找到那孩子了。 这么顺利？ 这事儿很出乎意料，徐老爹眼睛发光了一瞬，但看着江前并不乐观的神色，再看了眼江前妈，似乎是已经提前和江前通过气儿了似的，脸上也不好看。 果然是个误会啊。 我见了那孩子，我直接问他，小妹妹，许少卿是你什么人呢？他的神情一下就变了，还用一种很戒备的神情看我。过了会儿他说，医生叔叔，您是新来的医生吗？我之前怎么没见过您？但凡是个正常的关系，那么小的孩子不应该这么警惕是吧？ 哦，这么说。 徐老爹的眼睛又再次点亮了，红姐也有点惊讶地看着江前。 我之前去少卿家看到过他买的兔耳朵毛绒玩具，可是后来我再去的时候，那包玩具就不见了，不在家那就是送人了吧，他能送给谁呢？我看到这小姑娘背包上也有小兔子挂件，看来她是很喜欢毛绒兔子的，就连作业本上也画着彩色的小兔子。我觉得这不会是巧合。 我有孙女了。 大概是吧。我向护士打听，护士说她父母离婚了，基本都是她妈妈陪她，没怎么见过她爸。她妈妈在这里做护工，我又问，做护工是承担不了那么大的开销的吧？你知道孩子爸爸是做什么的吗？护士说不知道，不过这个孩子有个资助人叫郑黄奇，现在孩子的医药费都从那人的卡里出，所以没什么经济负担。而且虽然看起来不富裕，但这孩子在医院治疗以来一直也没有欠过账。 郑黄奇这名字有点熟悉啊。 是少卿的司机，那个没嘴的，从来不说话，记得吧？ 哦，有点印象了。 徐老爹先是雀跃了一把，又突然一下子琢磨出刚才那个事情中真正的重点。 不对，你刚才说什么治疗开销大，药费，你什么意思？ 我是在肾脏内科的透析室找到他的。 什么？ 哎，可怜孩子。 这怎么可能呢？ 其实说到这儿还是有点问题的。 以江前妈的心情来说，很难说是在慎重的推理，还是不希望自家的孩子刚浮出水面就被发现有重大疾病。她有点难以接受，希望孩子是他们许家的孩子，可又希望不是。 按理说小青那么有钱，为什么还要让孩子妈做护工呢？又挣不了两个钱呢。既然钱不是问题，孩子生病了， 妈妈怎么会不全心照顾孩子，还去做什么护工？这说不通，孩子妈能是个什么样的人呢？ 孩子妈妈因为孩子生病，她看起来挺憔悴，但还是能看出来年轻时候是很漂亮的，否则小青那时候也不可能看得上大那么多的姐姐。不过她毕竟有自己的婚姻和社会圈子，我认为就是障眼法，不是钱的事儿。 江前看起来胸有成竹，早就将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给搞清楚了。 反正他做的也不是全职，只是兼职护工，不算耽误他带孩子，还能一直在医院。其中的关系我都已经查过了，重要的一点是他前夫我碰巧见过，也是少卿单位的员工，之前还和少卿一起在医院出现过的。 就是少卿的员工，一个两个，那确实是太巧了。 这就不叫巧了，妈，这叫安排。而且这个女人分明已经和那个员工离婚了，但在我面前却还是叫那个男人老公，还说给他热饭什么的。外人看着还以为他俩就是一对婚内的普通和谐夫妻，但知道内情再回头一想，可真是太可疑了。对，真的，那员工当时看起来就可不自在了，一直瞄少卿，有点忌讳似的。 你还见过那个男人？他什么样啊？ 一副看不住女人的孙样，长得高点，白点，秀气点的武大郎。 当然江前不能这么说，既然这个男人当了少卿的接盘侠，不管是不是谈好了丰厚的条件，他都是个可怜的男人。 那个男人傻乎乎的，话都说不清楚，一看就不是咱们小朵的亲爹。 在下小神机原著，猫耳 FM 独播，南烟落秋制作，现代都市多人有声剧《交易沦陷》正在热播。